心，是夜莺凄凉的叹息，解开咒语。遗忘的剑被谁封印？追随着笑声和马蹄，找到你最光荣的牺牲，是英雄的宿命。挥剑的瞬间，心却在哭泣。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0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值此双节来临之际，英培国际教育仅代表全体员工及留学海外的莘莘学子，恭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富民强，恭祝全国各族人民阖家幸福，中秋安康。 我是汇聚网董事长谢旭辉，我仅代表汇聚网祝九六九的听众天涯明月同此时，资商创新共未来，让我们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中秋佳节。 大家好，我是星海移民董事长王耀宁。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我仅代表星海移民祝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球华人花好月圆人团圆，开心幸福到永远。 九六九微笑提示。 改天请你吃饭，这句话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十一这个假期，也许你也承诺过这句话吧，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客套一下而已。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今天我们的微笑提示呢，也改一改往日的套路，想跟你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个男孩刚进大学不久，加入到了学校的驴友社团，从此迷上了徒步旅行。但是因为是学生，家里也并不富裕，所以大部分的出游呢，只能选择穷游。时间久了，就总结出了一套省钱的攻略，比如说去景点逃票、搭顺风车，或者是村民家里借宿等等。有一次，这个男孩在郑州的高速服务区遇到了一位热情的大哥，对方开着一辆路虎，全身上下都是顶级的运动装备。于是男孩呢也走过去搭讪，希望对方能够顺路载自己一程。大哥也爽快地答应了。一路上这两个人聊得分外的投机，大哥还请男孩吃了两顿饭。可是到了分别的时候，大哥却认真地跟男孩说：“小伙子，今天应当你请我吃饭啊。”男孩以为自己听错了，然而大哥却非常坚持，所以最后呢，这男孩只好无奈地答应。于是这大哥就选了一家临近的火锅店埋头大吃，男孩也是带着满腹的心事在一旁陪吃。用餐完毕之后，好像大哥看出了男孩的心思，于是这男孩就硬着头皮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了钱包去结了账，心里是觉得又委屈又愤怒。大哥呢也读懂了他的情绪，拍拍肩膀说：“小伙子，旅行是件好事儿，可是这蹭吃蹭喝蹭玩蹭车却不一定是好事儿。这一路上我总是听你说别人帮助了你，你说改天请他们吃饭，但是徒步旅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朋友呢，往往都是分别之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的，所以你说改天到底是哪天呢？”男孩听完之后说，自那之后他一直提醒自己要有尊严的去穷游，不再逃票，不再把省钱当作唯一的目的，而是养成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在分别前请每一位帮助过他的人吃一顿饭，哪怕只是十元钱的路边摊，因为承诺比什么都重要。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朋友之间互相请吃饭可能是常事，但是信任无价，承诺就不要随意给了。毕竟朋友之间还是要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趁着这个十一假期还没有结束，想见的人，好久不见的朋友，如果你跟他有了约定，一定要记得相互见面和问候。感谢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们下期再见喽。 情感受，从前未算老友。 想一遍，有没有慢慢看见我猜测的脸？如果这世界顶着同一片天，那我们之间怎会不相恋？在梦和现实交界都去不了的地点，就用我全部想念缝起世界两边。遥远的视线要看你的一切，偶尔化作雨代替我来轻抚你的脸。天空想你就像天空覆盖你眼中，每朵云都是思念的转动。天空我和你的天空，经过烈日狂风，难道没星星见彩虹？在梦和现实交接都去不了的地点，就用我全部想念缝隙世界两边。永远的视线要看你的一切，偶尔化作雨代替我来轻抚你美丽的脸。天空想你就像天空覆盖你影踪，每朵云都是思念的转动。 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个0，记住52514个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大家好，我是酒仙网品酒师柳岩。酒仙网8周年庆全球酒仙狂欢节正在火热进行中，80万瓶美酒1元秒，更有中秋送礼套装限量发售，买真酒就上酒仙网。 跟团有太土，自助有太累，柳岩由潮汐祝福大家在中秋节体验定制旅行的快乐。

笑。最近我也不好，全世界都在逆转，人开始反向思考，发现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甚至今天被吵，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真是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说一声加油，一切更美好，所有的悲伤请往边靠，曾经流过的泪湿了伤口，就让阳光晒干而退。这一种加油人人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说好不见不散，每分每秒守候你到老。 有个 beat goes on， 时间它一直走，就像是 life goes on， 这过程或许痛，不管顺流或逆流，你总得抬起头，让我们一起走，走过艰难和困惑。 我见你爱的人到处跑，昨晚更甚至今天被吵，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你真是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 关关过以后，天晴的阳光在天空闪闪烁，出现了彩虹，忽然间我们才懂，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那我们一起加油。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干事也好，干产品也好，或者是最后做品牌也好，一定是按照一个初心的标准，对自己进行要求也好，规范也好，去做事情。 实际上我们在做网络的人来讲，已经想到了这个初衷，就是说总是说要获得人们的认可，社会的尊重，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了。不仅仅在社会上是活着是要挣钱嘛，你还是要获得人家的尊重才是最高的境界。 对年轻的创业者来讲，其实一个好的一个 idea 容易想得到，但是我认为呢，就是说其实有了一个 idea 之后，你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商业模型，同时付诸行动，执行力很重要。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

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我希望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或许我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决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 被你逃出一次梦的断裂，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金秋旅游就去密云清凉谷水晶长城，体验奇妙的玻璃栈道，免费参观绚丽多彩的水晶长城。走京城高速16出口，直达密云清凉谷水晶长城。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1, 2, 3, 9, 6, 9，好歌推荐，好歌推荐。 欢迎收听969好歌推荐，大家好，我是李天华。 这里是969好歌推荐，我是主持人亚威。知名歌手李天华最近发布了新歌《蓝色北京梦》。 一直以为美丽如你不会被沧桑。 其实《蓝色北京梦》这首歌制作的时候，是因为上官文露，就是我们那个才女，她当时邀请我给他们那个系列的一个微电影来创作。当时呢，我拿到了这首词之后，我心里就觉得咯噔一下，因为我来北京从93年过来到那个时候已经有20年了。那么说北京到底留给我们什么，然后我们自己在奋斗的过程中有得有失，然后我们最后终究有没有归属感，没有安全感。其实在北京，目前的北京来说，我们一直在奋斗，一直在努力，但是我们从来觉得自己没觉得自己真正融入过这个城市。所有的所有都是让那种感觉在奋斗的每一个过程中不一样。后来当那首歌录完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去起名字。在我在机场的时候，上官文露给我打电话说，哥，我们要上这首歌了，那个要片子里放，你能想歌名吗？然后我突然一抬头看着天空很蓝， 我这样吧，我们都有一个北京梦，那我们就叫蓝色北京，因为蓝色代表那种浪漫和忧郁，又同时它又体现了天空那种蔚蓝的感觉，又有阳光的感觉，所以说这样我们都融在里面，就蔚蓝色的那种感觉，叫蓝色的北京梦。 谁能让挣扎留给过去，谁能让彷徨许配黑暗，我是什么颜色也会忘记吗？ 得一人白首，则一城终老。如果你确定了北京不会是你终老的地方，那么你还会继续北漂吗？我想北漂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曾经是一个梦想的代名词，这里是一个隐藏着无限机遇的地方，只要你怀揣着才华，可能就会遇上伯乐。而对于李天华来说，北漂20多年的他是有太多的感触的。93年的年初，他和10个同样揣着梦想坐着绿皮火车的文艺青年和孩子来到了北京火车站，然后又被甩上了另一列更慢的叫做北漂的绿皮火车。从此他与北漂这个字就有了不解之缘。真正在北漂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记得那个90年代走穴的日子，北京站东大中下集合出发，西大中回京解散。那个时候不管你会什么样的特长，只要到了东大中这儿报一两个似曾相识的噱头的名字， OK， 走您。李天华说他只是赶上了末班车，体验过那种阳光灿烂的日子。2017年的秋天，算起来李天华已经北漂整整25年了。他说虽然生活了这么多年依然没有安全的归属感，但是他也明白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业都有他的奋斗辛酸往事。这一次发布的这一首蓝色北京梦，就是希望能够用这种经历提炼出精彩的故事，加工成影像和音乐，来记录人生中奋斗的光芒。 许配黑暗，我是什么颜色也会忘记。 每个人在北京都留下过印记，像天空上的鸟一样，天空是蓝的，但是自己这个鸟飞过他自己知道的心里没有痕迹的。所以说我希望这首歌能够让大家都能体验到并分享出来他自己的北漂的故事。所以说我们叫做互动式的一个其中一个栏目，就叫做蓝色北漂系列。那么这首歌作为主题歌，我想这一部分人群会真正体现北京梦、中国梦的一部分，就是说奋斗的过程。这首歌也是确实听起来让人有时感觉到有一点点点的扎心。 你一直坚持的城市，以为在妥协中也能到达彼岸，而那梦想中的辉煌，遥远的需要用光面计算。我们是故宫城外流浪的魂。 蓝色北京梦由上官文露作词，李天华作曲并演唱，歌曲中淡淡的忧伤与迷茫唱出了北漂心中的酸甜苦辣。北京这个城市很大，所以很多人在这里迷了路。北京这个城市又很小，小到找不到一处落脚的地方。 谁能让挣扎留给过去，谁能让彷徨许配黑暗，悲伤一饮而尽，让一切变干净，会洗涤虔诚的信仰吗？谁能让挣扎留给过去，谁能让彷徨许配黑暗，我是什么颜色也会忘记吗？ 享受生活有经典，969一路相伴，愿你今天好心情。我是李天华， 969好歌推荐，我是主持人亚威。这一次就请跟随李天华的故事与歌，听一听他来诉说蓝色北京梦。 你一直坚持的城市，以为在妥协中也能到达彼岸，而那梦想中的辉煌，遥远的需要用光年计算。我们是故宫城外流浪的魂，我们是南岗路上摇碎的梦，我们是后海湖面流放的灯，为何珍贵的纯情被往事随风？谁能让挣扎留给过去，谁能让彷徨许配黑暗， 上一饮而尽，让一切变干净，会洗涤虔诚的信仰吗？谁能让挣扎留给过去？谁能让彷徨许配黑暗？可是什么颜色也会忘记吗？谁能让挣扎留给过去？谁能让彷徨许配黑暗？可是什么颜色也会忘记？

up, just shut up。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是你不平衡？最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 you know，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纯真面，纯纯纯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前哨军，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有一个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 你跟别人之间又何来去，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了空气，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有一个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的心里只会 去，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了空气，我也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心术那我蹦出来不下来，在心爱你的不了解，家里丢牛奶一杯不

舌头，爱你是唯一理由，请你放开我的手，擦身而过就不要再回头。苦与错，让爱情不再温柔，走过爱过，我不再有奢求，把孤独留给我，不要让你难过，爱会情海中只有这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